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周米洗完碗，打理过厨房，回到卧室，房间顶灯还亮着，似乎是为了遮着光线，谭燕西抬了手臂挡在眼睛上。他按开关将灯灭了，沁亮了床头柜上的台灯，将色温调至暖黄，亮度调至最低，然后坐在床前地板上的灰色圆形小地毯上，手臂搭着床沿，静静地看着床上熟睡的人。心里一种隐隐的情绪持续烧灼，叫他失神地忘了时间。等回过神时摸手机一看，早已过了半小时。他没有立即将谭燕西叫醒，灯光清幽，外头有风声，被窗户隔绝之后像隔着毛玻璃去看的那样一种模糊感，因此觉得此处像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处孤岛，危机四伏之下一种温柔的苟且。脚坐麻了，周迷换个姿势，又探身去开床头柜的小抽屉，翻出里头许久没动过的铁塔猫和打火机，点了一支。不知烟是否也有保质期，或是拆开厂的太久，抽起来有一种潮湿的味道，像是吸入肺中的是这个冬天薄雾冥冥的夜晚。周迷抽着烟，决心再给他们这一支烟的时间。可是啊，他有意识抽得缓慢，却还是看见烟越烧越短。最终离绿嘴只剩下小小的一截的长度，手指已能感知到薄薄的热度。他一下咬紧了绿嘴，片刻终于长长呼出最后一口气，站起身走到窗边，清瘦细长的手指捏着烟蒂在窗台上轻轻一捻。周迷走回到床边坐下，伸手轻推谭燕西的手臂，谭燕西立即醒了，手臂放下去，缓缓地睁眼来看他，于朦胧中渐渐聚焦，然后低笑一声。 半小时到了。 你吃草莓吗？ 谭燕西不应声，伸手将他手臂一拽，他躺倒下去，耳朵贴着他胸膛，隔着他身上白色的毛衣听见清楚起伏的平稳心跳声。 谭燕西。 周迷呼吸间都是他身上的清寒气息，像是下雪的清晨推开门时拂面而来的风，看见漫天的白，看见一种彻底的空旷、寂静和皎洁。或许此刻空旷的是他心底，寂静的是他的呼吸，皎洁的是他再澄明不过的爱。他声音轻的仿佛再多一分就是惊扰。 我们就到这儿吧。 空气凝滞似的安静一霎，谭燕西低眼去瞧他，似笑非笑开口。 原来明明是给我做了一顿鸿门宴。 周迷手掌一撑，坐了起来，避开了他的注视。 你答应过我，给我主动叫停的权限。 谭燕西看他许久，笑意渐渐的淡去，也坐起身，手掌揽他肩膀，低了头，温热呼吸荡在他颊侧。 为了什么？因为我这阵子忙得没空见你， 周迷不肯看他，他就手指前他下巴，逼迫他转过头来。周迷和他对上视线，眼里是他一贯不怎么喜欢的疏离感的空灵，有那么些无悲亦无喜的意思。 你几次想告诉我的是什么呢？ 谭燕西骤然目光一沉，却是笑了一声。 谁告诉你的？ 我猜到的。 咪咪，有时候其实用不着那么聪明，你只要告诉我，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？ 周迷没法对他说谎，如若不开心，他怎么会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从一个冬天厮混到了另一个冬天？ 再开心，那不也是偷来的吗？我不在意自己无名无分，但我在意自己成了小偷。 你偷什么了？嗯，我还不至于就成了祝家或是祝思南的所有物。 周迷眼皮跳了一下，原本那个所谓结婚对象与他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这下谭燕西把名字说了出来，他好似终于看清楚了那把捅在他心口的刀长得什么模样。谭燕西接着开口， 我是准备告诉你这事儿，因为我觉得我俩到这份上，你该有个知情权。可是咪咪，告诉你，不是为了跟你分开。 那为什么？为了把我变成真正的小三吗？ 我不喜欢这个词，你别拿这种名头往你自己身上套。我跟祝思南早已达成协议，婚姻只是一个名头，他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互不干涉。 周迷自那天跟顾斐斐确认之后，便一直在做心理建设，他预期的分手云淡风轻，因为谭燕西压根儿就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可是他终究是谭燕西，他看不透他的想法，他能几句话就能打破他的冷静，他有些徒劳感。 我妈去世不到四年，露露只差一步身败名裂，而顾菲菲现在肋骨都还绑着固定带。谭燕西，我没混到这个下场不是因为我没有错，这是因为我单单比他们幸运。 我想保护的人没有任何人动得了分毫，同样我想留下的人一步也别想从我身边离开。 周迷一时无言。是了，这才是那个实则骨子里极富征伐欲的谭燕西，他只能开口。 可你答应我了？ 谭燕西仿佛笑他天真。 我一个商人，你居然指望我能信守约定？ 你从前答应我的事分明都做到了。 谭燕西仿佛耐心尽失，话语一种不容商榷的强势。 咪咪，今天这话就到这儿，后头该怎样怎样我就当你没说过。等苏满高考完了，你自己去挑个喜欢的地方，我们搬去一起住。 周迷垂下眼，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奇怪，听起来竟好似在笑。 韩总这么俗套也来金无藏教这一套？ 谭燕西的表情是仿佛是随他怎样，话撂这儿了，分毫不改。周迷缓缓地呼一口气。 你非这样做，我不保证不会恨你。你自己跟我说的，你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 但也没有那么坏。 谭燕西冷笑一声，语气可堪傲慢。 明明，世界上恨我的人多了，你还排不上号。 谭燕西低头冷眼瞧他，也没等他出声，有那么点发狠意味的将他稳住。 你这张嘴说不出什么好话，那就闭嘴，留着做点正事儿。 周迷挣扎，手却也被他紧紧攥住，动弹不了。周迷这才知，往常那些禁锢和强制纯属情趣助兴的把戏，男人较真起来，体力差距悬殊到任何抗争都能成为徒劳。而更悲哀的是，他似乎已经太过熟悉他的节奏，站立之感顺着颈后脊柱一直下窜，像一粒火种投入干枯野草的荒原，见风就着。他的意识、语言和行为都在抗拒，偏偏本能叛逃得比什么都快。谭燕西分明会怒，可抓他头发使他抬头的动作却到底还是放轻柔了力度，怕他痛。他低头吻他，言语是他一以贯之的坦荡的下流。 咪咪，你不是要恨我吗？可你瞧瞧我这一手的。 周迷眼前一片模糊，他听见外头风声阵阵，每年北城冬天寒潮来临时必不缺席的雾后，像是也呼啸着穿过他胸膛。最后他只能徒劳地开口： 家里没有刀。 谭燕西声音冷静地过了头，反而有种危险的意味。 怕什么？大不了就生，还怕我养不起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